各位观众大家好，又翻嚟午夜广场嘅历史系咁话啦。今晚咧我哋嘅题目咧就系长淮紫赤分南北。咁咧就嘉宾咧就有我哋四个啦，就系仲有乐言啦、小毛啦、卫理，同埋咧已经俾我哋所谓分裂咗出去咧，去咗韩国嘅嘉齐。咁啊，大家知唔知 道？喂，自己分裂嘅， 自我分裂，系咯。话要去韩国饮啤酒，唔同我哋倾偈。 系啊， 今日个 topic 系点嚟噶？ 長淮紫赤分南北，其實是南宋的楊萬里所寫。咁你睇翻嗰首成首詩啦，好快讀一次。南岳留岳張韓孫國衛，即係講岳飛點樣打上去啦。跟住趙張義上逐王基，講南宋嘅王朝點樣奠定。跟住後面嗰兩句重點：長淮紫赤分南北，淮河作為當時候嘅天涯，亦都係當時候嘅南宋嘅界線疆界。咁仲有一句就重要啦。淚濕秋風玉怨誰，怪得邊個呢？咁樣朝代，我哋開始去諗啊，點解今日我哋要講嘅題目好明顯就大家都知道，我哋係講分裂啦。咁分裂點解今個禮拜好適合講呢？當然大家都知道，下個禮拜回歸。 回歸紀念流流 講回歸 嘅分裂， 嗰啲用意係咩咧？ 當然唔係咁啦，我哋最重要嘅早兩日就啱啱係六二五戰爭嘅嗰個紀念日啦，六二五戰爭， 韓戰啦， 係啦，或者韓戰、朝鮮戰爭。種種嘅說法，咁亦都係現代歷史上裏面有一個重要嘅分裂。咁我特登吟首楊萬里嘅詩，其實呢首詩叫《初入淮河》。咁其實呢首詩我覺得好得意，值得我哋愛嚟開始去討論，就係、是、咦，其實淮河作為南北分裂啦，我哋又開始去諗究竟乜嘢先為之分裂，或者乜嘢先為之統一呢？宋朝究竟係一個統一嘅王朝？ 首先都要講翻清楚嘅，即係咧，今回歸同分裂咧係好大關係。事實上係點解咧？就因為香港回歸咧，見證咗中國近代史俾一個長時間分裂嘅結束。嗱，咁依個係大家都能夠理解。咁所以咁 收翻台灣。 依個可以進一步咁，但係依個 慢慢嚟。 不平等條約咧，香港呢部分咧，其實係即係依個中國咁多年裏面一個好重視嘅一點嚟。咁所以今次依個香港同埋澳門回歸咧，都係見證結束分裂嘅一個重要嘅一環，係嘛？所以今集都係有意思，有嘢值得講。 一個歷史嘅展現啦。 咁加上六月有多戰爭嘅爆發，頭先講嘅韓戰啦，韓戰好典型一個分裂嘅戰爭啦，本來係。有機會作為一個統一嘅半島，但係最終因為政見同埋意識形態嘅唔一樣，或者當時成個冷戰氛圍影響住，最終呢幾十年呢兩個國家都仲係處於一個獨兩個國家分裂嘅狀態，所以覺得我今個禮拜最值得係我嚟講分裂嘅一個時候啦。 係啊，即係今我一開始我哋都要諗或者理解就係什麼時候。什麼狀態之下叫分裂？什麼時候、什麼狀態之下叫統一？咁呢個咧就係值得，好值得去諗啦。即係好似一個蛋糕，切開就係分裂啊，冇切就統一，就冇中間。即係佢幾時係統一狀態，幾時分裂狀態咧？其實正正就係即係睇你點睇。咁當然啦，有人可能覺得半嚿蛋糕其實都好統一嘅。 係啦，所以宋朝 係啦，即係所以南宋嘅半嚿蛋糕其實都唔錯啦嚇。即係睇你點諗。咁但係呢一樣嘢本身咧，其實每一個國家。都會面對或者會去思考嘅一個問題。 或者咁睇啦，我哋切翻個題先啦。宋朝係一個好嘅 case 去睇呢件事。究竟宋室，我哋譬如由北宋啦，唔好講南宋先，講北宋先。北宋叫做結束咗五代十國，都有一個長時間嘅，因為其實五代十國我哋上溯可以由唐代安史之亂、藩鎮割據開始講起。其實唐代已經係處於一個都比較分崩離析嘅一個狀態。咁但五代十國就好明顯係真係分裂曬啦。咁啊，長江沿岸有啲國家啦，北邊一個黃河流域有五代啦，係咪啊？兩唐進漢州咯。咁宋朝叫做結束咗呢種格局，基本上佢統一咗當時所謂中國。我哋細個睇教科書都係咁講，係嘛？宋太祖統一咗啦，叫做。咁但係外邊就有一個叫遼喎，而遼嘅本土其實好多係我哋中國原本嘅固有領土， 係嘛？起碼叫唐代嘅時候有啦。 係啦，起碼係唐代嘅時候我哋直轄領土。咁所以從呢個角度去睇嘅話，究竟宋代係唔係叫做一個真正意義嘅統一 呢？如果對於我嚟講咧，我就覺得唔係嘅，因為根據學者郭劍鴻佢喺佢本著作《分裂與統一》入面曾經講過咧，即係佢下一個定義，嗰、那個定義就係點樣為止分裂同統一呢？咁佢就用歷朝嘅中國歷朝嘅朝代。可唔可能 recover 翻上一朝失去咗嘅領土，做一個定義？咁如果根據佢嘅定義嚟講咧，頭先小毛老師所講嘅宋朝北宋咧，其實係唔係統一嘅，因為佢係 recover 唔翻唐代失去咗嘅領土，甚至乎即係我哋諗到嘅係遼國嗰陣時，成大個國家喺度，佢佔據住 東北方嘅一啲嘅本身唐代有嘅領土。咁如果喺呢個情況底下咧，其實北宋係唔係一個統一嘅政權？ 其實南宋去到維你所講，去到南宋嘅時候，有好多嘅意識，其實都可以見到佢哋內部都覺得唔覺得自己係一個好完整嘅國家，因為當時候佢哋會叫自己做南朝，相對於當時候嘅金朝或者係當時候嘅後來嘅蒙古人，其實佢哋會稱佢為北朝。咁所以你一個咁樣嘅自話語嘅論述，其實係反映緊哦呢一、這個。我哋呢個國家當時候唔係屬於一個好完整嘅，我哋始終係分南北，咁可能大家會想象到會有啲似南北朝嘅時候嘅想法，咁宋代亦都自己去即係安置自己係屬於南朝嘅一部分，所以你可以見到分裂或者統一其實會牽涉住當時候個時間係點樣去衡量嘅。 我成日褪後一步咁去講啊，嗱，即係一個國家點樣完整或者中國的觀念咧，除了是一個我哋中國國家觀念之外，其實你都是地理位置嚟，尤其對外國嘅人嚟講，咁譬如其實大家可能都會知道，即係 cafe 嘅，即係今日譯做國泰嘅 cafe 個字咧，其實係形容或者叫薛丹人嘅自稱嚟。咁但係你知道，即係我哋今日會試嘅 cafe 咧係中國嘅解釋，但其實咧當時咧係外國人咧。叫薛丹，即係遼啦嘅人咧，即係個自稱嚟嘅。咁佢簡單嚟講咧，佢會認為即係所謂依個遠東依個廣大地方遇到嗰個民族，咪就係中國咯。咪就係薛丹，因為強啊嘛，同埋其實基本上當時薛丹版圖喎，因為比下邊嗰啲小國嚟講，咪冇得比啊。佢版幅啊相當之大。咁喺啲咁嘅角度嚟講咧，你會知道咧喺當時好長好漫長嘅時間啊，即係由遼啦到金啦到遠呢度長嘅時間裏邊咧，喺海外嘅人眼中咧，中國咧其實係依一班嘅外族所統治嘅一班嘅地方，咁先至會有所謂你後來你哋講譬如南北兩分啊，或者種種唔同嘅東西。而事實上咧，薛丹同埋遼，即係遼國咧，比起宋國咧立國更加早，更加國祖更加長。所以我哋咁樣比較嘅話，仲有就係統治嘅地方有所謂嘅中國固有領土啦，同埋咧裏邊嘅人咧組成部分裏面咧唔少咧係所謂嘅漢族嘅人。咁而且咧，如果大家知道遼國文化或者睇嗰啲遼國嘅啲設啲器皿啊嗰啲，你知道咧中國化程度相當之深，文化都相當唔錯。咁所以喺呢種種咁嘅觀念之下咧，你會視佢為一個中原王朝啊，遼喺中原王朝咧，其實絕對站得住 嘅。甚至佢哋會收史嘅內容裏面都會將中原嘅歷史視為自己嘅修史嘅部分啦，咁所以五代嘅歷史都會被遼史或者係金史裏面所收錄記載。咁其實你可以睇到我哋過去可能有種教科書嘅習慣會將某個地方就視為統一，咁但係其實我覺得同意為你係咁講嘅，咁我哋要統一同埋分裂嘅時候，我哋要睇得即係要睇翻嗰個時代嘅時候，那個環境應該係點樣了解，咁會比較適合。 即係我或者可能我嘅想法咧，其實都同大家差不多嘅。不過可能有幾點可能都可以再延伸個討論嘅。譬如第一就係頭先卓人講咗一點，我諗好緊要係究竟咩叫中國？ 係 因為我覺得中國係一個幾彈性嘅嘅一個詞語，即係可能喺古時咧，譬如話我哋而家知道西周嘅最早期一嚿。青铜器叫何尊啦，何尊上面有个铭文已经讲咗话，武王黑商之后，如其扎之中国啊嘛，所以喺西周嘅时候，其实佢哋讲嘅中国系今日即系原本商朝嘅地方，即系河南一带。但大家知周族其实系西岐，即系其实系今日陕西甘肃一带起源。咁所以其实佢哋认知嘅中国咧，其实并不系佢哋自己嘅本地，即系佢哋本身嘅地方，佢哋系征服咗呢个国家，所以我以后嘅子孙就喺中国呢个地方去繁衍啦。咁所以你見到其實中國可能係由古到今係一路咁樣擴展嘅，即係我呢個係第一點啦，就是、中國嘅定義。咁譬如好似頭先講南宋，我諗起譬如陸游首詩，陸游首示意，佢話王師不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咁所以我就會覺得南宋真係一個係分裂嘅政權啦，因為連一個文人佢都會覺得其實我哋係分裂緊嘅。即係希望將來如果我哋嘅國家能夠恢復翻北方我哋固有嘅領土，好似頭先維你講，能夠恢復翻我哋本來嘅領土咧。記得翻嚟話翻俾我聽，佢叫佢啲子孫。咁呢個就係一個係我諗係連個普羅大眾都會承認我哋處於一個分裂嘅狀態。但其實我哋仲可能要考慮幾點嘅。如果我哋經常要去諗話恢復前朝嘅固有疆土，我哋先叫統一嘅話，其實就幾麻煩嘅。因為我哋係需要有一啲嘅時代嘅定義去規限，究竟我哋 講緊嘅中國統一係幾時？譬如舉個例啊，樂言一定知漢武帝滅咗魏滿朝先，喺呢個朝鮮北部整咗四個郡， 漢四郡、 真凡、林屯、洛浪同埋呢一個源套郡。呢幾個郡其實係今日北韓嘅領土嚟。咁如果我哋話喂，咁我哋咪要恢復翻佢先叫恢復翻漢族嘅版圖咧？ 滅咗北韓嘅 咯，咁滅咗北韓嘅咩？咁北韓都導彈嘅喎。 當時大家知，即係漢朝覺得嗰啲地方實在係守唔到落， 守唔到落， 太反亂， 跟住先至慢慢 落後啦，就是、自己撤。 係啊，都係有啲咁嘅情況。咁所以從呢個角度去睇，我哋可能喺睇緊究竟咩叫做統一、分裂嘅時候咧，係需要有好多嘅想法嘅。再內譬如話，好似新疆咁樣，新疆係清朝開出嚟嘅新疆土，所以先叫新疆。但如果用明代嘅定義咧，那個地方唔係我哋。咁所以從呢個角度去睇翻嘅話咧，原來時間係判斷中國是否統一。定係分裂一個好重要嘅準則，我哋呢樣嘢要拿得緊。 其實頭先我哋就講咗三個喺討論分裂同統一嘅定義啦，包括係時間啦、地理界限啦、甚至乎係政權上或者政治上一個定義。咁但係實際上我哋仲可以有更加多可以廣泛啲嘅定義，譬如經濟上佢係咪統一啦、好似近排發生緊嘅就係英國脱歐嘅事件啦。依、件就係好明，即係好多嘅外國媒體其實都會形容呢次係一個break down 嚟，歐盟嘅分裂啦， 歐盟嘅一個分裂。咁所以呢樣嘢其實都係一個政治啊、經濟，甚至乎一個文化上，佢哋究竟英國同歐盟係咪仲係用同一樣嘅即係有一個同一個嘅關税啊、貨幣啊，即係會唔會流通到，甚至乎人口流動會唔會有設咗界限咧？咁呢啲都可能係屬於我哋係咪分裂定係統一嘅標準。 我諗另一個考慮就係其實係個歷史書寫個問題。咁呢個歷史書寫後代嘅歷史去書寫嘅時候，會決定咗究竟我哋如何定義統一同分裂。舉一個例子，司馬光寫《資治通鑑》，佢會批評三行分晉。即係三家分晉， 三家分晉 絕對分裂嘅行為，因為係不合理。咁但可能從我哋嘅歷史裏面，我覺得佢都仲係諸侯國啊。咁佢都係 周天子升佢哋 周天子牌咁 合法。 咁所以喺呢個概念裏面，喺文化或歷史書寫裏面，喺文化同歷史書寫裏面，我哋就會認為三家分晉，當時喺司馬光嘅眼光，佢係絕對覺得呢一個就係分裂嘅行為啦。咁但係喺文化史裏面就唔係啦。 但係真係春秋戰國嚟講一步我哋會諗就話就係周朝咧越嚟越散，即係越相信到戰國。但同一時間其實裏面有好多小國咧慢慢被吞併。調翻轉嚟講，亦都係一個慢慢統一嘅過程。所以其實分裂同埋所謂嘅統一中間咧，其實係一個辯證同複雜嘅關係。詳細嚟講咧，我哋下一節繼續討論落去。大家好，又翻嚟歷史係咁話啦。上一節咧，我哋講咗好多分裂同埋統一嘅話題啦，亦都講到即係所謂嗰個統一同埋分裂，其實一個對立同埋辯證嘅關係。你可以睇佢係分裂，可能睇佢係統一，但係個過程點樣咧，有睇你自己條線係點樣畫嘅。 喂， 但係依個畫線嘅人咧，可能就係寫史嘅人。 係啊，所以頭先阿樂言咧，我哋啱啱上一節樂言提到話，歷史書寫睇統一同分裂係好關鍵。我想承繼呢一度，可能講多兩個例子啦。譬如唐代，我哋知道唐代有個好出名嘅史家叫李延壽啦，佢收呢一個南史同北史嘅。咁南史其實就係南朝嘅歷史，即係魏晉南北朝嘅南朝。咁其實我哋一直都會用懷疑觀念覺得嗰個即 係晉室 宋齊兩齊、 哦、 其實係屬於我哋正統嘅中國。而北方其實係啲鮮卑族啊、北魏啊、東西魏啊、北周北齊啊咁樣，其實係屬於外族， 入 慢慢華化。咁但係點解唐代要收北史咧？我覺得其實幾得意嘅一樣嘢就係佢嘗試，因為其實唐代本身皇室大家知道有胡族血統啦， 想買 係啊，而且佢哋都係上次張公理都有講過關陇集團，咁其實佢哋同北朝嘅關係好密切，咁如果將北朝嘅歷史寫入大一統嘅唐代嘅歷史，由唐代去寫啊，呢一個咁樣嘅建構歷史嘅過程，其實某程度上已經賦予咗唐代係一個大一統正統統一嘅朝代。已經繼承曬中國嘅遺產。咁同樣嘅例子，仲有另一次更經典嘅，就係元代丞相脫收遼金宋史，佢一次過收曬遼金宋嘅歷史喎。 雖然俾人批評咧，其實寫得有好多問題啊， 有啲問題，有好多反駁啊， 正常 咁樣咯，係咯， 因為丟失好多冇辦法。 係啊，但係其實如果你從呢個角度去睇，一個元朝蒙古，因為我哋真真正正叫做第一次成個中國，我哋叫做漢族主義嚟講，成為亡國奴，其實就係元代，即係蒙古建立咗大帝國橫跨歐亞，而佢能夠將中國包喺呢一個原本部入面，仲要大家留意元朝個元呢個國號， 其實是漢族到不得了的一樣嘢， 冇錯， 所謂一元復始，萬象更新。其實元就是我哋儒學很重要的一個觀念，佢用一個咁重要的觀念作為個國號，佢已經繼承曬中國的東西，然後仲肩負埋我哋中國寫史的傳統，後代收前朝的正史呢樣嘢。 而脱脱唔係漢人， 冇錯，呢個好重要的一個觀點。佢就從呢件事去睇，其實蒙古帝國已經完全脱離咗一個胡族，佢係代表住中國。是一個大一統的大帝國的時代。 嗯，但我哋都同一時間放咧，其實正話你講到元朝咧，就是我哋所講的所謂超大型帝國，最特徵的 講分裂最好的東西。 即係嗱，我哋成日一講統一啊，元朝是最統一啦， 係 嘛？即係統一到不得了，因為其實基本上咧，佢係一個全球的特例嚟嘅，即係得佢，即係簡單講就係 我哋都揾到第二個帝國， 係啊，幾乎有 其實大英 有人類的地方咁滯咧，都佢打曬啦，佢都打曬或者喺佢影響範圍之內，即係佢都掂到㗎啦。 除咗日本啦，犀利 影響。範圍入邊都 以當時嘅世界嚟講， 絕對 係統治曬 喺個範圍入邊。咁即係喺個咁嘅大型嘅帝國咧，佢哋會發覺咧，佢係例子就係超難維持，即係非常難維持，所以佢冇辦法維持到咁巨型嘅帝國咧，佢自己都要將自己斬成所謂四大汗國 啦， 加埋元朝。咁而係其實四大汗國嗰個分嗰個地理位置咧，就正正就係嗰個地方本來一啲嘅自然嘅文明嘅一個位置嚟嘅，大家就係埃及嘅位置啦，即係伊朗嘅位置啦，即係金像嘅，即係烏克蘭啊、俄羅斯嗰堆嘅位置啦，同埋印度附近嘅一個位置，呢啲嘅地方就係本來當地一啲文明嘅基礎嚟。咁然後元朝基本上就係中國或者話叫中華嘅一個文明圈裏面嘅一啲嘅王朝。咁所以咁樣分嘅，你會見到咧，就係喺嗰個所謂嘅古代世界，即係話前現代入面咧，其實要維持一啲咁巨型嘅帝國咧。其實是消耗性很大， 好大， 好難維持。咁當然啦，元朝好出色，做好多驿站制度啦、交流系統啦，所以佢做到好多好出色嘅嘢。但係咧，都明顯咧已經超乎咗可以承受嘅極限，咁所以佢先要打散、自我分裂去維持嗰個局面。 不過你可以成個地理上嘅考慮，其實就包括咗好多好多細節嘅問題，係超大型帝國冇辦法處理嘅。咁例如語言咯， 係 好大嘅處理嘅問題咯。包括係各種嘅。天氣氣候的問題啦，呢樣嘢都會好影響到後來點解元朝嗰個管理去到南部係南方係其實係好大問題嘅，出現咗好多情況。咁所以種種嘅因素，其實你冇辦法去將成個大一統嘅王朝可以恆久，所以元朝嘅歷史佢好明顯見到九十年 係 好短暫嘅，係統一嚟講係我諗即係我哋觀乎朝代史嚟講，統一朝代嘅歷史最短促嘅。咁我諗即係冇任何繼承嘅朝代，絕對係以元朝可以作為一個好典型，亦都係好即係個帝國好快有瓦解嘅例子啦。咁但係有趣嘅喎，元朝即使滅亡咧，但係畢竟係一個超大型嘅帝國，但係都有個北元仍然都可以維繫住佢成個 一個幕北啦， 係啦係啦幕北。所以其實呢個地方你都可以有趣，其實喺一個超大型嘅一個統一嘅帝國嘅時候，即使佢分裂。其實都仲可以有啲剩餘嘅資源，可以繼續去發展成為一個小型或者中型嘅國家。 所以我哋一個睇法就係明初其實都未叫做正式係 啦， 即係朱元璋喺南京稱即係稱帝之後北伐係一件事啦。就算叫做鞏固咗北方嘅邊疆，其實北元都仲喺度。即 係 如果我哋做韓國史就知，其實當時高麗仲係受到兩邊嘅壓力。 係咯。係啊，不過你頭先講即係肥B你講起文化上嘅嗰種。難以調和，令到導致分裂呢個結果咧，其實就令我諗起羅馬帝國。因為羅馬帝國好緊要嘅一樣嘢就係，大家都知道，到最後係有東西羅馬帝 國。東羅馬。 而東羅馬同西羅馬帝國最主要嘅分別喺邊度咧？即係除咗係當然啦，好似頭先肥B所講嘅氣候啊等等。其實最緊要嘅一樣嘢就係語言。即係一邊係用拉丁文。 拉丁文啦。 係啦，另一邊係。絕對唔用拉丁文，因為佢哋本身佢哋自己有希臘文嘅文化喺度，佢哋亦都好渴望甚至乎崇尚希臘文嘅文化，咁所以導致到兩邊係完全能即基本上唔能夠溝通可以，而導致到最後算啦，兩邊分開啦，就係即係有呢個古代呢個例子啦，咁甚至乎有一個更加近代少少嘅例子，就係大英帝國，即係頭先小木老師所講，而呢種張力咧，其實係一個地理環境即係唔係地理之間接壤嘅一個帝國嚟講係更加明顯嘅，即係因為頭先講緊羅馬帝國甚至乎蒙古，佢哋元朝嘅時候都係地理接壤住， 但係大英啫，基本上好多海隔住曬所有嘅殖民地， 冇錯啦，即 係係啊個管理更困難， 係啦，咁所以佢哋其實好多時要透過書信之間來往，甚至乎大英帝國佢哋坐喺倫敦嘅嗰啲嘅殖民地部嘅官員，甚至外交部嘅官員，佢哋。 好多時候都係要需要依靠住殖民地嘅情報同資訊去俾佢哋判斷究竟下一步點樣做。咁呢度有一個例子可以分享嘅，就係攞香港做例子啦，都係我最熟都係香港。 係啦。 當時前港督軒尼斯，佢其實咧佢就好希望就提拔一啲華人， 即係1870年代嘅時候嘅香港。 係啦，咁就希望就係提拔一啲華人啦去做非官守義。但係到最後佢點解唔得咧？就係因為當然啦，佢喺殖民地喺香港都受到好多英國人、英國商人嘅反對咗。喂，呢度係我哋英國嘅地方，點解要俾華人分權啊？冇可能嘅。而甚至乎去到殖民地部，佢哋係點樣諗咧？就係、是、都係認同呢班英國商人嘅，因為當然啦，英國商人喺英國殖民地部，甚至乎喺英國個影響力好大。但係同時間，其實佢哋都有一種即係。白人的優越心理啦，都是跟英國商人一樣，我做咩要分權？所以就導致到最後咧，其實軒尼斯是不能夠提拔一班華人做非官守議員之餘，他離職的時候咧，其實是很不受歡迎嘅，即係係冇咩英國的商人願意去寬送他咁所以就可以見到呢個殖民地，即係邊緣啦，同中央之間咧，其實永遠都是一個。存在住張力嘅，即係佢哋兩者之間嘅意見咧，係好難協調。 講翻少少羅馬帝國嘅一啲部分，即係除咗正話你講，即係為你講得好啊，就係咧講到咗語言嗰個部分，就係話所謂拉丁文同埋希臘文之間嗰個差異啦。咁除此之外，其實都有一個帝國可以講。咁講完之後咧，會對嗰個背景會理解多啲。咁我哋話即係中即係小亞細亞附近嗰幾個國家裏邊，有幾個早嘅文明啦，就係、是、譬如即係雅典嘅文明啦，然後下邊就係埃及嘅文明啦，中間就係美索不達米亞，然後再過呢嗰邊就係最就係你可以叫波斯啦、伊朗啦，總之係過一個個位置。其實呢四嚿咧係大嘅，咁然後中間嗰啲地方基本上都係佢哋之間嘅交戰嘅地方同埋擴張勢力嘅地方啦。咁我哋話咧，一個咁，我哋正話講呢四大文明咧，其實曾經被統一過。最當然最強嘅就係亞述。 係咯， 亞述係其中一個擴張得好好，咁然後咧就係波斯咧就做一個最初嘅擴張，但波斯咧好快咧就俾一個人打贏咗，就係俾。亞歷山大喺馬其頓咧掃過咧，就一掃咧就將所有我正話講嗰四大文明嘅所有可以打嘅地方，即係簡單講，以前可以打嘅地方全部打曬， 一路打到印度啊！ 三年裏邊全部掃曬，就算仲喺印度發覺啲士兵，我唔想再打啦，太十幾年，咁於是咧就先退兵。呢一個事件好重要，因為咧佢就將所謂嘅希臘文。係嘛？就擺咗喺一個範圍裏面成為一個管治嘅語言，同埋咧依一個希臘文嘅部分咧，仲加埋波斯嘅文化，即係嗰個強嗰個文化，佢哋兩者混合咧，就成為咗後來所謂東西羅馬分裂裏面東羅馬帝國嘅核心部分。佢就係話將嗰個所謂愛琴海嘅文明裏面嘅所有嘅精華嘅一個混合，而依個部分嘅文明嘅精華咧，係同西羅馬即係所謂嘅拉丁化咧，係完全唔同嘅兩個東西嚟。咁所以咧，東西羅馬咧係自願分裂嘅，係。當時所謂四大，即係叫做四皇帝時期，或者叫係，簡單講就係將佢分成東西兩個王朝，然後分為正副皇帝咁去管理。咁啊，兩個正就係奧古斯都啦，兩個副就係凱撒，用咁嘅方式嚟做分裂。所以亦都係代表羅馬帝國咧，就係第二個具體嘅特指，為之話俾你知，一類型嘅統一嘅超巨型帝國。 大帝國 喺前以前咧係好大件事嘅，係完全搞唔掂嘅。咁最尾咧就決定要自願分裂去維持嗰個管治。咁但係最尾咧西邊嗰個好快玩完，然後東面嗰個咧亦都好快轉移咗去另外一種文化嘅模式。咁所以依啲你都見證咯，喺古代世界裏面咧統一帝國係相當難維持。 卓然同為你頭先個例子咧，即係帝國咧，我哋有時有一個有趣嘅一個觀念叫分治。即係中央同地方咧，我哋要個文化或者管治要分治， 好重要。 咁我哋好多時候會將分治同分裂咧，就會將佢混埋一齊講。但其實我哋要去了解嘅就係、是，好多時候中央政府係冇辦法地，其實有效率地，即使幾叻嘅皇帝、幾聰明嘅政府、幾運行即係運作得好好嘅大英帝國，或者羅馬帝國幾咁有 powerful 都好，始終分治。一定係會存在，咁但係好多時候當有分治嘅時候，就好自然我哋會引起覺得其實有冇分裂嘅可能性呢？或者但係呢兩個概念我哋要搞清楚，即係有啲學者就話我哋唔可以將分裂同分治擺埋一齊講，但係我哋可以某啲嘅聯想裏面其實兩者之間有個好密切嘅關係，地方隨時因應成個中央嘅系統 唔一樣嘅時候，分治就會變成分裂。 我諗可能其實其中一個好重要就係頭先阿維你提過一句，中央同地方之間嘅張力。係 啊， 可能其中一個分裂，我哋睇嘅證據就係分裂出去或者疑似會分裂出去嘅嗰啲地方，究竟佢有幾大權？係，譬如我哋可能有兩個幾明顯嘅例子嘅中國歷史上，第一就係吳楚七國之亂，係西漢頭嘅時候吳楚七國之亂，你見到其實譬如吳王弼佢哋嗰班人。在呢一個東南其實已經係積聚咗一定嘅一個權力，咁所以佢哋先至可以作亂。雖然作亂係失敗啦，但我哋都睇到其實佢哋喺地方上係好惡嘅，完全係可以反中央嘅。咁另外仲有一個更好嘅例子係唐代嘅藩鎮 節度使啦， 即係其實安史亂後嘅我哋知道啲藩鎮係好惡嘅，佢哋譬如話最惡嗰幾個盧龍啦、承德啦、魏博啦、呢一個淮南啦、劍南啦、淄青啦，或者今日嘅廣州以前叫靖海節度使啦，係嘛？呢啲咁嘅一個個嘅軍區，其實佢全部有自己賦税權。甚至乎節度使嘅繼任都可以唔聽中央講， 所以我哋話咧，地方嘅權力同中央嘅分配咧，可以好複雜。我哋下一節咧繼續講落去。各位觀眾好，又翻嚟歷史係咁話啦。咁上一節咧就講到咧就係唐安史之亂啦，仲講到咧就係好多嘅節度使啦。咁節度使咧就其實係兼顧咧就係經濟權利、軍事權利、用人嘅權利，基本上所有權利咧就把握喺一個人之手。咁我哋話咧依一種嘅局面咧就基本上其實已經係即係分裂嘅一個狀態嘅初形啦。咁安史之亂就終於爆發啦。咁之後係點嘅咧？ 即係其實啊，頭先好似頭先卓然講啦，其實節度使嘅目的咧。就是安史之亂以後，中央發覺原來當一個譬如邊陲嘅地方或者地方上有不安動盪嘅時候，其實好容易會威脅到京師，咁所以佢就賦予一啲大權俾地方上嘅長官，咁所以開頭就講話完成個國家有十個鎮啦，好強大嘅鎮啦。頭先我哋都舉過啲大嘅鎮名，譬如魏博啊、盧龍、承德呢幾個係最出名嘅、最惡死嘅鎮，咁全部收曬自己嘅用人權利，好似阿卓然講，咁我覺得最重要嘅係節度使去到後期咧。即係講緊呢個晚唐嘅時候咧，大部分嘅節度使，其實佢哋當佢哋繼任嘅時候，好多時候可能係副傳子或者係指定嘅一啲長官、副官，而中央其實係冇辦法加以干預。 其實好似張秋， 咁所以其實從呢個咁嘅情況去睇，我哋就唔能夠話唐朝已經係仲係一個維持有效管治嘅大一統帝國。咁所以特別好似我頭先講緊話河北三鎮，其實佢哋已經壟斷曬成個淮河以北嘅地方。咁其實唐朝係靠咩？就係靠可能仲聽緊話嘅東南。有啲嘅節度使，仲上呢個賦税，咁你有苟延殘喘。咁要從呢個角度去睇嘅話，如果我哋研究唐代分裂嘅歷史咧，我哋就唔會淨係睇五代十國，可以將佢上溯到去安史以後。 係啊，同埋即係節度使嗰個原因都同即係唐朝嗰個叫做對外族嗰個管理有關。 管理 係，佢將所有嘅即係外族咧就擺咗喺即係河北嘅一啲地方。咁而同一時間咧就揾節度使去管治嗰啲地方。同一時間咧亦都攞節度使啊，去嗰啲咧亦都係啲胡人。 胡人嚟 咁簡單講咧就係話佢哋咧一步一步咧已經將嗰個地方嘅所有 控制住， 就已經係變咗係完全同你咧脱離有關係。 係啊。 第二，所以出現安史之亂嘅亂局嘅時候，嗰邊就開始亂曬。 亂曬龍。 第二樣嘢麻煩咗，依處係咩咧？就係當時其實都有其他力量，譬如有吐蕃就相當強大啦。咁吐蕃亦都把握咗個機會，當安史之亂一發生嘅時候咧，就截斷咗你，即係我哋話河西走廊最關鍵一嘅打通咗去。其實簡單講就喺今日西藏向北南落去嗰度一條路就一直落去咧，就暢通無阻，截斷咗就係唐朝同西域嘅所有聯繫。簡單講就係打斷咗唐朝嘅大條臂。咁而咁樣打斷咗之後咧，所謂嘅絲綢之路咧就已經 斷曬啦。 簡單講就即係完蛋啦，即係冇辦法再。 所以當時候唐朝嘅兵就只可以靠回鴨兵。 回鴨兵 曬啦，係啦。即係在唐朝呢個時候， 你話係咪再攞西北其他地其他小數 民族全部？當然你可以諗啊，嗰陣時候我哋可唔可以仲叫做統一啦？ 係啦， 即係都散曬啦。其實 已經唔叫做統一㗎啦，嚴格嚟講可能係即係個亂象出咗嚟。 其實你可以睇到頭先小毛老師講或者阿卓然睇提到成個唐朝中後期嘅結局咧，我哋再用五代嘅嗰個。分裂的那個，即是我們用那些五代的國家拿來，是那些特別不是五代中間那個什麼後唐，是那些隔離那些十國， 十國 南唐啊、後 漢啊、 大理或者後 那些那樣，全部其實都是節度使出身， 即是你其實看到那個範圍，就可能我們今天理解為一個省，但是我們再推想成個唐朝的效果，就是其實當時的分治就令到佢好快走上去分裂嘅，即係當成個中央冇辦法有效管治，就自然就需要各自地方就會自然產生自己幾個新嘅中央。 所以我諗啊，諾言個點好緊要嘅就係，其實原本節度使分出去係 個最理想的狀態是分治，即係地方上面可能有啲自己自治嘅勢力可以捍衞住中央，但係呢班人一自己跋扈起上嚟咧，我哋就控制唔到啦。 其實頭先大家講緊嘅嗰樣嘢咧，就係自治 啊， 我吞落。咁呢度咧，我可以嘗試下用大英帝國去講兩點啦。第一樣嘢就係嗰個 nature 嘅問題。咁我猶記得咧，前港督韋奕迅佢喺受呢、這個。Oral History 的訪問，即是在這個Cambridge University 做的一個口述歷史訪問裡面，他就答到就是說香港和英國之間的關係在你的殖民地的生涯裡面其實是怎樣的呢？他就說其實這個不是特例，即香港不是一個特例，是很多他眼中見到的殖民地都發生著同樣的事情，是怎樣的呢？就是他那句說話呢，就是Looking after the British Empire by looking after Hong Kong。咁、個意思其實好，即係照字面解就好簡單嘅。我哋為咗大英帝國嘅利益咧，我哋一定要睇住香港先。但係咧喺呢個問題上面，其實我哋顧全香港嘅利益，未必等於顧全到大英帝國嘅利益。因為好似頭先咁樣講，就係佢兩者之間始終有個張力同埋唔協調，而所以Derek Wilson 佢喺1970年代去就任香港嘅政治顧問之前咧，其實 FCO 即係當時嘅外交及聯邦事務部就有啲官員都提過佢，喂，你去到唔好咁香港，你係英國官員嚟嘅，但係即係韋奕迅自己都知道嘅，咁但係落到去之後咧，其實佢都間唔時咧都俾 FCO 嘅官員就係救病。喂，你好似唔係好睇英國嘅你英國，但係阿韋奕迅其實就即係有書信之間嘅來往，就話唔係啊，因為我哋即係正如佢好似 Oral History 入面佢個訪問咁樣講，我係因為大英帝國嘅利益，所以我哋先睇 住香港。 咁呢度就衍生咗第二個問題，就係經濟上自主個問題，因為經濟自主就帶動到政治上嘅自主。點解咁樣講咧？因為 David Wilson 其實佢講咗一樣好得意嘅嘢，就係、是。香港在1945年之後點解成為了英國在管理佢剩餘的殖民地一個咁麻煩的問題呢？就是因為其實在1945年之後香港逐漸就得到佢自己的財政自主權啦。咁喺1958年的時候，其實當時候的港督 Robert Black 其實佢已經可以唔詢問當時候的殖民地部關於香港嗰個 budget點樣 planning？ 咁即係大家 係 好緊要， 好緊要嘅一點。 變相嗰個意思就係香港而家佢想喺香港做嘅任何嘅內部改革，自己話事。所以淡沖水塘咧，其實嗰陣時候郭亮河1950年代初咧係自己決定要起嘅。而佢做咗呢個決定 ，announce 咗之後咧，殖民地就報咗。喂， 做咩？ 你冇問做咩？ 水塘， 做咩水塘？ 大佬， 做咩泳池？ 大佬，你冇問過我咧？ 冇問我係。 所以即係由呢種經濟上嘅自主咧，就令到帝國嘅中央同埋邊緣咧，就產生咗一種角力。而呢種角力咧，去到70年代係更加嚴重、嚴峻嘅，因為即係喺。1945年之後，即係打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其實英國有一個好長期的經濟衰退啦。 係啦。 咁去到70年代，尤其是工黨政府1974年上咗台之後，其實佢就希望裁減好多嘅軍費喺海外嘅軍費。而當時候有一個好重大嘅問題就係、是，佢希望香港係可以俾到駐香港嘅英軍 75% 嘅依個咁嘅軍費，但係中間。其實拗咗好耐先傾得成嘅，咁中間嗰個糾結位就喺邊度咧？因為工黨政府佢本身都係好主張社會改革，咁佢自己喺英國度都做好多呢啲咁嘅改革，但係佢當然同時就係希望香港可以同時進行到呢啲社會改革，咁所以我哋就有麥理浩嘅黃金時代啦。但係最緊要嗰樣嘢就係呢樣嘢就係存在住，究竟英國工黨政府就喺度諗，究竟我要香港俾多啲軍費？定係將呢啲資源放喺社會改革？ 社會， 咁嗰個問題咧就令到工黨好糾結。咁到最後解決方法係點呢？就係、是回饋翻啲，即係放翻啲軍事用地出嚟。 當然啦，呢個抗戰文博士會比我熟啦。 所以浸，不過可惜咧，就係放極咧浸滿嗰塊地咧，對面嗰塊地都冇放極咧，後來你發 即係攞咗。 如果唔係，可能小毛你個辦公室就喺嗰度咯 喎。哇哇！不過頭先我個辦公室係軍營嘅面咯。 為你講一樣嘢，我令我成個故事我想像到一樣嘢，就係話當中央同地方唔止喺個政治，我哋好多時候會想像就分裂，就係我哋政見唔同，我哋係 啊，純政治嘅分裂。 但其實我哋諗到可能一啲好社會性嘅或者啲經濟性嘅一啲觀點，或者對於當時候嘅利益嘅個分佈嘅差異，就會好容易產生一啲嘅意見啦。咁當然我哋最後見到香港冇所謂分裂啦，但係香港嗰個所謂自主或自治性，因為咁樣而得到改變啦。咁我亦都但係其實我覺得呢類型嘅東西可以再用東南亞英國嘅殖民地去睇新加坡同馬來西亞。當時候將海峽殖民地一落過，不如我哋轉去英聯邦啦， 即係馬來亞聯邦 係啊。咁但係馬來亞聯邦。再後來加埋隔離嗰兩個沙烏越、沙巴咁樣， 沙巴同沙烏越， 係啦，咁就放落去就等於馬來西亞聯邦啦。咁但係當時候其實文化呢樣嘢係從來英籍個父母考慮，或者族群呢樣嘢冇考慮。咁新加坡係 75% 係華人，咁而但係佢嘅權、佢嘅聲音嘅代表係等於其他海入殖民地本來嘅嗰啲。拿督啊，或者嗰啲州啊，咁所以你想象到，當新加坡如果成為其中一個東西嘅時候，馬來亞群體嘅人係會好大嘅衝突。咁所以呢一樣嘢，就會好自然產生咗一種文化或者種族，係成為咗一個喺特別係二十世紀戰後成為咗一個好重要嘅argument，就係原來我哋種族民族主義嘅興起，我哋需要族群上可能要。分治嘅喎，例如新加坡同馬來西亞最終就因為咁而分裂啦。雖然李光耀嗰陣時就表面上就喊到七彩，但係好多嘅故事就話其實李光耀好開心啦，分裂分得咁，所以係啊，李光耀其實我話正喎，分得呢個係有人論述過，其實李光耀係有一個咁樣嘅想法。咁所以其實印巴分治啦， 係啊， 印巴 分裂其實分裂，如果因政治嘅政見不同而分裂咧，嗰、那個故仔可能好多人為嘅東西入邊。我覺得最悲涼嘅分裂係因文化。因文化差異嘅分裂，即係雖然我哋睇印度同巴基斯坦嘅分裂，即係其實印度本來印度、孟加拉、巴基斯坦係一個國家嚟，但係1947年印度獨立之後，通過咗蒙巴頓方案，然後巴基斯坦分開，跟住東馬即係東巴，即係呢一個而家孟加拉，亦都見到咦嗰邊可以搞掂，我哋又分開，咁所以一個好大印度今日變成三個國家，咁其實你成個古仔就好簡單嘅啫，一個國大黨。就領導住一個反英嘅鬥爭入面，而國大黨入面原來係流傳住兩個好嚴重分歧嘅宗教嘅，咁一個係伊斯蘭教，一個就係印度教。咁呢兩個宗教其實好多嘢係好唔啱啊，最唔啱啊，譬如淨係食肉就知啦，一個唔食牛，一個唔食豬肉， 大件事。 咁已經好大件事。 所以當地啲雞其實比較慘嘅， 你個個都食佢啦。咁你冇辦法將佢撈埋一齊嘅時候，到最後。印度西北嗰幾個省，譬如呢個卑魯支啦、西北邊省啦、旁遮普啦，其實全部都係伊斯蘭教為主。咁最後就分裂咗出嚟巴基斯坦。最慘就係呢個分裂引申出嚟好多問題，譬如印巴戰爭啦、克什米爾危機啦，到今日都仲存在住。雖然我哋知道喺印巴嘅分治入面，英國有一定嘅政治角色喺度嘅，我哋都唔能夠單純話好簡單文化問題或者宗教不合。幾個字就可以完全概括曬話印巴分治係一個咁嘅故仔，但係從呢個角度，從翻成個歷史嘅故即係嗰個典故啊個故仔嘅發展嚟講，其實真係影響到大家要分開嘅，主要都係宗教問題。咁你睇下，甘地或者佢之前嘅提拉克，典型嘅印度教徒啦，巴基斯坦嘅國父就係真納啦，真納就係一個穆斯林，典型穆斯林。咁所以從呢個角度去睇嘅話，原來宗教嘅信仰可以令一個宗教狂熱嘅民族印度人係宗教狂熱嘅。變成三個國家，到今日都仲係咁多爭拗。 係啊，所以我可以見到有幾種唔同形式嘅分裂嘅可能性。譬如話，可能係經濟嘅選擇嘅一個分裂啦，如你正話所講嘅宗教嘅分裂啦，同埋以早期嘅殖民地同而家都唔同。譬如話早期啲咩亞述羅馬帝國咧，去到就係掠奪形式，即係話佢去咧就係掠奪。咁所以佢只要一衰弱咧，大家就會翻轉頭反擊。咁所以呢啲種種嘅變化就見到其實統一同埋分裂咧，其實真係好多嘢值得繼續講落去。 各位观众好，嚟到第四节嘅历史系咁话，我哋正话咧讨论咗好多分裂嘅课题啦，统一嘅课题啦，分裂嘅困难啦，大一统嘅帝国嘅维持嘅困难，种种唔同嘅东西。我而家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嗱，即系正如统一同分裂咧系一体两面，即系跌一条界线啊，冇中间。我想问，究竟一个嘅国家去到统一要统到咩地步先叫统一？分裂要分裂到咩地步先叫分裂？呢個係我一直想同大家傾嘅一個問題，即係去到咩狀況之下，我哋先啊，我掂啦，我哋統一咗啦。如果去到咩狀況，唔掂啦，我哋分裂啦，係啦，即係其實會點樣？ 後生仔答先啦。 我就係講一句好簡單嘅啫。如果咧要統一台灣之前咧，我哋首先要統一埋富葉島，因為富葉島 係 啊，富葉島喺北京條約之前咧都係中國的力咩？嗰啲叫 自古以來 固有領土， 領土神聖不可分割嘅。 咁但係咁台灣係1683-1617世紀之後，施琅收復， 施琅收翻之後先有正式有統治啦。 咁所以其實喺一個時段性或者歷史性嘅一個觀點嚟講，我哋可以咁樣去即係、就是、用一個類比，即係唔係一個正式嘅類比啦，就富葉島嘅固有性係比起台灣更加早。咁但係當然啦、我自己個相信一個好重要嘅觀點去立得清楚啲，其實就係、是。我哋需要睇翻嗰個歷史當代嘅一個歷史性嘅需要。其實統一幾多，其實唔係在於個地圖有幾大，而係其實係好牽涉到當時候嘅當代政權，佢認為邊一個地方有佢有必要性嘅利益，又或者嗰個戰略意義好強大。咁富葉島而家拗都拗唔到翻嚟啦，俄羅斯人都。都唔睬你啦。 你走去同佢讲话，喂，呢个固有领土，佢整句俄国粗口闹走俄文啊！ 人哋战斗民族点解闹？ 我先放几只北极熊。 正话就乐言讲得好啱嘅，就系话咩咧？就系话呢个中国领土完完整啦、或者统一嘅问题咧，其实系政治问题嚟，亦都同咧嗰个国力有关系。咁呢啲部分咧，其实未必系历史可以讨论嘅一啲嘅东西啦。但系同一时间统一呢个观点啊，去到咩界线？先叫統一呢，就是我哋應該要討論嘅問題，都係其實歷史裏面嗰個價值所在，就係、是、我哋會有能力可以睇到，咩狀況之下，其實我哋先叫一個完整嘅狀態。咩時候嗰個領土擴張到咩地步，我哋會發覺，咦，其實呢一個係超乎咗你嗰個極限。一個國家如果咁樣擴張咧，係會糟糕，因為歷史入面好多嘅明證話俾我哋知，咁樣嘅擴張係唔健康，咁樣嘅帝國係會冧嘅。咁呢啲先係你明白我就係歷史即值得討論嘅。 其實頭先卓然就問咗一個好嘅問題，究竟去到咩程度先叫統一？ 係啦。 而喺我眼中咧，我覺得係。即係分裂之中咧係有統一嘅，統一之中係有分裂。點解咁樣講咧？我都係用翻大英帝國去講啦。 久別合啊！ 冇錯，即係類似嗰個概念嘅。但係我用翻大英帝國嗰個例子咧，其實可以解釋到一樣嘢。而大英帝國最當初咧，其實就好似頭先即係卓然一直都有講過，就係、是、統一其實係一個好緊要嘅問題。而所以喺十八世紀，當大英帝國開始侵略到殖民地嘅時候，其實佢係好困躁，即係係掠奪形式嘅。但係去到1830年代開始咧，佢喺喀麥隆地依啲等緊嘅非洲嘅國家開始放權。咁呢個係即係有史學家就形容呢個係 second British Empire。而第三個 third British Empire 喺幾時開始？就係頭先我所講嘅1945年之後。但係呢樣嘢就更加可以印證到我相信嘅嗰個講法，就係分中有合，合中有分。點解咧？因為大英帝國喺1945年之後放權俾佢殖民地，當然。同當時候講緊要自決啊，民族自決依啲等等嘅話題好有關係，但係同時間其中一個英大英帝國點解肯放權俾殖民地咧？係因為佢希望喺佢嘅帝國底下，同時間可以存在住各個唔同獨立島，即係自治島嘅一個殖民地，但係同時間佢哋全部都係效忠於大英帝國。咁所以咧，大英帝國呢個眼中入面咧，就正正印證咗我頭先講嘅嘢。喺合中，佢希望分開，各個殖民地可以自己管治翻自己。但係合中，佢哋全部都係效忠於大英帝國。 好啦，為你嘅答案就係話咧，越克制、越放權嘅帝國，佢維持統一嘅能量越強， 越強 係嘛？就係佢咁。 時間可能會越長。 你哋點就點。 我想用遠性少少嘅角度嚟睇呢個問題，即係統一同埋分裂可能係好政治意味好重嘅一種論述，喺歷史上面嚟講，就算我哋講到好古代史嘅時候，都唔能夠逃離所謂好政治嘅嗰種論述嘅形式。但係其實統一同分裂看似係好對立嘅嘢，但係其實佢哋之間嘅關係係好緊扣。因為如果冇分裂，就唔會有統一。 冇統一，亦又唔會有分裂， 甚至乎並存。 係、所以佢話佢我哋成日講話好似老生常談，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其實係真理嚟、因為呢個係一個各自好好似好 concrete 嘅一個觀念，但其實係係、相互影響住。即係譬如好似我哋兩個結咗婚啦，佢哋兩個未結婚啦，即可能都快，都可能都將會被統一啦，係咪？你哋 知㗎， 即係你哋我你我諗你 點解你會唔知嘅？ 我諗你哋兩個自治嘅日子都不遠啦，即係咁樣講。即係我嘗試用嘅好似婚姻關係咁樣去理解。你當你組織一個家庭嘅時候，其實好似就係統一嘅情況咯。咁但係統一會牽涉到就係、是、兩班可能係合埋一個嘅群族、一齊相處嘅時候。統一是會有問題，即係我諗卓然都一定會承認，我即係 一磨合， 係啊，即係你兩班兩個人一齊，點樣都會有少少問題。即係我諗我哋嘅家庭都好幸福嘅，太太睇住啊，記住。即係就算我哋幾幸福嘅高度統一嘅狀態都好，我哋仍然喺生活上嘅一啲細節可能會出少少嘅拗撬。咁所以呢個就可能要睇我哋嘅， 睇 我哋 呢個喺偉大統一路上裏邊少少嘅沙石， 所以 完全係唔需要。 最重要就係我哋個統治者，即係我哋屋企個統治者，佢會有幾高明嘅手段去管治啊、就好似大英帝國咁樣，係咪？咁 喺維持大一統嘅狀況之下， 冇錯啦，即係我想講嘅其實就係、原來喺一個統一嘅狀態入面咧，有陣時候我哋可能係表面上政治上好冠冕嘅、好光榮嘅一個大統一嘅。嘅情況，其實入面係隱含住好多會導致分裂嘅因子 喺 度，即係因為其實統一都有代價。即係你將兩嚿嘢擺埋一齊嘅時候，其實兩個人嘅問題就會突顯出嚟。 係、冇錯，所以頭先小梅老師講緊嘅嗰樣嘢就係、究竟統一好 定 係 分裂好 咧？呢個就係卓然頭先第二個問題 先。即係你講到統一、 我幾成功喎，幾都係講而家 統一嗰個磨合咧，就你大家會最熟悉就係兩德之間，即係 我覺得東西德係一個好好嘅例子，就係好似一段婚姻關係嘅例子，我覺得。 咁當然今天統一咗啦，其實德國亦都克服咗個統一之後嗰個陣痛 啦。你諗下，其實西德為咗真係統一翻東德。佢係負咗好大嘅包袱嘅，呢個我大家都知道嘅。 辛苦啦， 因為嗰個經濟唔係唔好咁講，我係好開心 嘅， 我係好開心 嘅。 講 翻西德係容易嘅， 我係好開心。 講翻轉頭啦，其實嗰陣時候東西德統一嘅時候面對住好多問題啦。咁其實有最主要兩樣，一個情感上嘅問題，有一個係經濟好實際考慮嘅問題。咁情感上，因為東西德分開咗之後，其實好多即係親屬咧，佢係。各散東西， 即係一頭家散咗， 一頭家散咗，咁所以喺情感上佢係好希望去即係統一翻，但係喺實際考慮上面咧，其實嗰樣嘢好痛， 好簡單一樣嘢， 好痛。 你個 auntie 喺東德生存咗40多年，喺、另一種嘅意識形態教育底下成長，而家突然去你屋企，一入屋第一件事就係吐痰，隨地吐，或者點樣嘅話，其實佢成個生活嘅文化不同嘅話，其實係會產生好多嘅問題。 其實 呢個係需要磨合。 喺2015年嘅時候，即係哇，好彩做咗啲功課。你講起一樣嘢，2015年嘅時候，其實德國某一份報紙唔記得咗名，就做過一個民意調查，就係講緊喺東部嘅德國人同西部嘅德國人，佢哋點樣睇對方咧？好簡單嘅啫，東德人咧就覺得自己咧係好淳朴嘅，但係西德人就覺得佢好貪婪。好相反，好啦，咁陣間就講再講原因。咁西德人係點睇自己咧？好有自信。但係東德人就覺得佢係點？太獨立，太自負。好啦，咁中間存在住嗰個問題喺邊度咧？咁嗰份報章個民意調查就顯示出嚟咧，嗰樣嘢係乜嘢咧？就係、因為喺冷戰時期嗰種資本主義同埋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底下咧，兩者存在住嘅嗰種個人理念咧係爭好遠，因為資本主義底下其實好多都會講緊個人嘅追求，但係喺共產主義世界入面咧就唔係大鍋飯，所以咧點解東德人喺西德人眼中會俾人形容為貪婪咧？係因為東德其實佢哋好多人咧都希望追求更加多嘅社會福利，但係喺西德人眼中就喂我哋咪俾咗好多你咯，你以前冇嘅喎，咁所以即係呢種咁黑板嘅印象咧喺2015年其實仲發生緊嘅，咁我哋諗下。 東西德其實統一咗廿幾年。 其實呢樣嘢 就講個簡單嘅電影解決咗東西德佢啦。即係有一出戲嘅《Goodbye Lenin》，再再見，再見列寧。咁啊，佢阿阿嫲咧就昏迷咗，咁啊幾幾年醒啊，醒個已經變咗天啦。咁但係咧，因為唔好刺激佢，驚佢有事，所以就要隱瞞住佢咧。 成件事仲係好似 咁咧，就所以係啦，即係可樂要搬翻之前蘇聯嗰啲可樂啊，所有嘢要變。咁佢就中間搞好多笑話，同埋咧令到即係講到咧嗰個東西嗰個文化差異嗰部分。 正啊！呢個。 咁你可以即係簡單講，你可以見到就係嗰個壓力或張力係永遠都存在。 即係今天南北韓嘅嗰個都有摸索到。 如果南北韓將來可以統一，我諗呢個故仔會再重演一次。 即係兩地其實而家都實施同一步啦，其實就係了解到嗰個統一之後一定會帶嚟嗰種文化同埋經濟上嘅嗰種強烈嘅陣痛。咁其實你可以睇到，即係大家各自有統一步，大家都知道如果統一一定會有呢個問題。其實你可以見到，對於南北韓嚟講喺民族的意義或者情感裏面，甚至乎在一個韓國的歷史，其實半島近現代都是經歷了很多的慘痛，所以他們對於統一能夠有自己整全國家，起碼放鬆一點，不用下下幾時要 望 天打卦，幾時會突然之間有導彈過來，其實不知道幾時有戰爭，所以其實對他們來說統一是很渴望，但他們了解現實，分裂是可能在對於生活 是最舒服的。有些事要補回，就是其實統一為什麼大家都是追求，很多國家都是追求緊的，即其實它其中一個就是說很大程度上在舊的世界裏面其實安全感很強， 是 即是大統一的國家可以令到長距離旅行可行，長距離通商貿易可能，統一之下你都可以做到很多大型的建設，譬如水利建設啦，大型的灌溉工程啦，這些就大型的帝國咧，先至可以維持得到 集中 嗰度。咁亦都好多人講，中國之所以維持咁長期咁大嘅國家嘅原因，就因為治水嘅問題。咁呢個都係常見嘅一個理由啦。咁所以可以見到，其實統一係有理由有原因。咁所以亦都係，但係亦都有個代價喺裏邊，要係嗰個國家自己要付翻。 不過頭先諗起阿卓賢呢一節一開頭嘅時候問咗個問題啦，即係所謂統一，即係如果要講統到去乜嘢階段咧？咁樣即係在我嚟講，即係我都係可能係屬於上一代啲啊。即係對於中國嘅分裂咧，係好唔開心嘅，即係呢個係事實嘅。咁可能隨住唔同嘅 generation 咁推演落去，可能對於國家嘅情感啊，各樣嘅嗰個感受可能會有少少分別咧。對於個統一個追求，未必可能會嚟得咁熱切。但係即係在我嚟講，我話統一我係真係希望嘅，可能真係希望有統一。但係統一最高嘅階段就喺個政治上，我哋可能回歸一家啦，但係就唔好統戰啦。 我諗 因為統戰就係一個會改變思想。 即 係改變思想就 太過唔得，點都好啦，即係統一都係多多少少咧都有佢嘅好處嘅，咁我哋下一集咧就繼續睇下歷史係咁話。